今日我哋睇嘅聖經呢，就係喺路加福音第15章嘅11節開始，係關於一個浪子嘅比喻嘅。咁啊，路加福音15章11節咁講，佢話耶穌又說：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，小兒子對父親說：父親，請你把我應得嘅家業分俾我。佢父親就將產業分俾佢哋。過了不多幾日，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，往遠方去了。去到嗰度任意闖蕩，浪費資財，既耗盡一切所有嘅，又遇着嗰個地方大遭饑荒，就窮苦起嚟。於是去投靠那地方嘅一個人，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。他恨不得將豬所吃嘅豆荚充飢，亦都冇人俾佢食。他醒悟過來就講：我父親有多少嘅故工，口糧有餘，我倒喺呢度餓死咩？我要起嚟到我父親那裏去，向他說：父親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嘅兒子，就把我當做一個故工吧。於是起身往佢父親那裏去，相離仲係好遠。佢嘅父親睇見佢，就動咗慈心，跑去抱住佢嘅頸項，連連同佢親嘴。咁個兒子就話：父親，我得罪咗天，又得罪咗你，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嘅兒子。父親卻吩咐仆人說：將嗰個上好嘅袍子快啲攞出嚟俾佢穿。將個戒指戴去嘅指頭上邊，把鞋穿在他腳上，把嗰個肥牛犊牽出來宰咗佢。我哋今日可以吃喝快樂，因為我呢個兒子係死而復活、失而復得嘅。佢哋就快樂起嚟。嗱，今日睇呢段經文啊，啲浪子嘅比喻，我哋講到耶穌講個比喻啊，就將講到一個家庭有個父親啊，好一個好愛錫佢啲仔女嘅父親，就有兩個仔，咁啊個仔咧就不孝啦，可以話，就對父親講啊，父親你將你我已經得嗰份家業分俾我啦，咁佢願意留喺屋企啦，佢願意即係攞呢位父親嘅資源啊，即係一啲佢覺得佢以為直屬於佢嘅嘢，咁啊。咁啊，佢攞佢自己，諗住走去第二度，嚟到去享樂啦，唔理呢個父親。咁啊，父親就將個產業分俾佢哋。咁咧，呢、這個細仔咧，分咗之後咧，就離開呢個家庭，去到一個地方就揈晒佢啲錢啊，可以話。咁到最後佢一貧如洗嗰陣時咧，啱啱又有風，又饑荒啊，咁佢就要去揾食，咁佢就揾咗一個去放豬嘅人就去幫佢去田裏邊放豬，佢可以話聖經講佢嘅光景，又話耶穌講佢嘅光景就係佢連食都唔夠食啊！佢話連喂豬嗰啲豆嘅荚啊，即係嗰啲即係攞咗豆出嚟嗰個殼，想攞嚟食都冇得食啊！咁去到呢個地步，佢終於悔改啊！佢終於諗翻起啊！我以前喺屋企有咁多故工啊，食就有得剩嘅，佢都食到冇得，唔會話唔夠食。咁我哋竟然喺度等死、餓死喎。咁我就咁呢個嘅細仔就話：，嘿，我就咁諗啦，我就跌起心肝，我就翻去我父親嗰度，即係我唔諗住做翻個仔啦，就咁講啊。佢話：佢父親，我得罪咗天，又得罪咗你。從今以後，我唔再配稱為你嘅兒子，將我做一個故工啦。咁喺心裏邊諗定，就係咁樣講。咁咪終於起身，即係一個好唔好嘅光景啦。咁去到諗住去到就去哀佢老豆，俾佢翻去可以有個棲身之所，可以幫手做嘢，唔奢望做翻個仔。但係呢個父親點啊？佢聖經講話佢20節嗰度講話，佢話相離甚遠啊！佢父親睇見就動了慈心， 跑過去抱住佢嘅頸項，連連同佢親嘴。可以睇到咧，原來咧，我睇到嘅景象就係呢個父親咧，當呢個細仔走咗之後，我相信啦，相信好傷心啦。佢可能每一日就喺嗰個門側邊嗰度望出去，離遠咁望，睇下望唔望到佢個仔有一日會翻嚟揾佢咧咁。結果真係會翻嚟啊！咁佢就想話離得好遠。當個父親見到佢，即刻衝出去攬住條頸，同佢一路錫，唔好理佢身上面係咪乾淨污糟，因為睇到佢可以話件衫亦都唔係一件好好嘅衫啊，甚至鞋可能對鞋都係爛曬啊，所以話呢個父親話：，唉，將最好嗰件袍攞出嚟俾佢著，跟住咧。跟住又戴戒指啦，跟住又將只鞋穿喺腳上，啊！一係咧佢只鞋就爛曬，一係直情冇鞋著添。咁啊，而呢個父親啊，可以好開心咁樣去接翻呢個仔。咁啲人問：啊，好得意喎，咁樣對佢嘅，佢就呢個父親咁講話：我哋要慶祝啊，因為廿四節咁講，佢話呢個係我仔係死而復活，失而復得。我哋嘅父神亦都係咁樣去嚇睇我哋，我哋可能本來屬於佢嘅喺遠祖之前，但可能人犯咗罪，我哋同神嚟到去分開咗，咁我哋人就任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就好似呢個嘅細仔咁樣啊，做好多嘅，直至到我哋去到地，發覺我哋唔可以自己去救自己。我哋積幾多個錢存財，我哋做幾多嘅偉豐功偉業，到最後我哋都要面對一個情況，就係當我哋死咗之後，我哋點樣去面對呢位嘅神呢？啊，我哋一生嘅做嘅事有幾多係做得啱呢？啊，有幾多嘅罪業喺我哋身上邊呢？而聖經度講，就好似呢個嘅細仔。他去到那個地步，他猛然地醒過來，他就說我要回到我父那裡，我要得到他的救贖，我以為得到救都好，做個奴仆都好，但是我們的天父不是這樣想，他說一個人回到他父神身邊，天父和天上是多麼開心，聖經說到說，當有一個人悔改，天上的眾仙子都為他歡呼，就好像這個的故事這樣說，那個父親見到個可以說是這個浪子回來的時候，他 不是去責備他，不是去怪他，不是去趕他走，而 是很願意張開他的手來到他，將他擁抱，將他歸回入自己的名下當中。正如我們如果信耶穌，我們要接受耶穌基督要做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父，我們的悔改來到認罪歸向神的時候，神亦都是很願意將我的手來到接受我們，成為在祂天家裡面的一份子。這個就是可以說浪子的比喻，這個就是耶穌給我們一個的信息，一個好的信息，一個希望的信息，我們叫福音，來到祂只要信耶穌，我們可以得著拯救，神就會去接受我們，正如這個的浪子回頭一樣。我們今天查到就這麼多。